遇见我的初心，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，有人唱绿草如茵。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，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。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，让我做你的伴，有苦我为你分担。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，让我做你的伴，给你的 徐佳莹的一首《不要再孤单》。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，每到这些节日的时候，如果是一个人的话，一些小情绪就会不由自主地冒出来，那不妨给自己找一点事情做，不要让自己空闲下来。比如说每天下午一点到五点锁定陪伴你的 MyFM 100.5 Music Party， 我是 Suki。 哎，系统休息了两个小时，我们 Music Party 又回来了。接下来的歌曲呢，是来自 Karen 莫文蔚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上周末的综艺节目《天籁之战》，莫文蔚呢是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充满童年回忆的歌曲《黑猫警长》的主题曲，满满的回忆杀。接下来呢 ，Karen 莫文蔚、张洪亮《广岛之恋》，开启我们周二下午的 Music Party， 参与节目互动，分享听歌感受，添加微信公众号 TJ 下划线 MyFM 1005，你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到。 就该拒绝我，不该放任我的追求，给我渴望的故事，留下丢不掉的名字。 时间难道

同我的忧郁，仿佛能刷新又相信福的道理。 上来自梁文音《不期而遇》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.5 Music Friday， 我是 Suki。 今天呢依旧是雾霾笼罩的天气，微风四到零下一摄氏度，雾霾呢会持续到明天21号晚间。哎，刚刚看了一个关于口罩的测评，大概的意思是头戴式的口罩会比冠耳式的防雾霾程度要好一点，还有就是要确定口罩的密封性，选择适合自己脸型的型号。张信哲，爱如潮水。 是放纵的滋味，你不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四分钟好音乐不接断，一会儿接着还有更多好音乐哦。是 Gary 曹格。

我们来说，只有你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。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，只在 My FM。 一首来自王心凌、陈淑芬与林志豪。这里是 MyFM 100.5 Music Forty， 我是 Suki。 小眼睛的李荣浩腼腆，话不多，但是浑身透着一股酷劲儿。唱作俱佳的他呢，在音乐上佳作不断，曾经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，现在也是事业爱情双丰收哈。马上呢，他会加盟浙江卫视领跑2017演唱会，不知道会不会唱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李荣浩《喜剧之王》。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，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，更有 S90 瞩目上市，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，2829-3333，2829-3333。 宝贝，圣诞想去哪里？ 福地广场。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，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，

想盖满，慢慢啦啦啦啦着花鞋，时间静了，我们也静了，抹完眼泪要记得开心的笑，城镇碎了，晚灯暗淡了，我想起你，如何大的痛都会变少，天空有雨水，清风送热，大街知道好美，雨过天晴更是美，多么想有缘终于可一起，朝着前方找到出找到地方，追到出消散荧光，专心惊觉太阳升光，春季鲜花会盛放，秋季叶水流荡，今天盼望，今天盼望，明晨日清朗，留住时光，官方欣赏我红妆，爱会在寒夜发光，真心好比盘石坚壮，如明月有见有赏，比星宿夜空里发光，玻璃般脆弱，请你轻放，时间静星光，春季鲜花会盛放，秋季叶水流荡，今天海浪，今天盼望，明晨又清朗，留住时光，孤芳欣赏我红妆，爱会在寒夜发光，真心好比磐石坚 好听的歌曲，来自香港歌手吴若曦，想起你。这里是 MyFM 105.5 Miss Forty， 我是 Soki。 今天呢，郁可唯全新专辑 0.0 分封面正式发布，将郁可唯在生活中的温暖、真诚、随和、洒脱一一道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次郁可唯决定从头改变，毫无犹豫地剪回短发，坚持做自己。即使是在12月的严冬发片，郁可唯也是用纯净迷人的样子简单利落地呈现在歌迷面前。接下来来自郁可唯，幸福难不难。 日子上悠悠的水草也不怕回忆惊扰，过去多在意的时过境迁了随风飘，谁跟在我的昨天左右不了明天，爱过几年缘分总是少一天，一个人一辈子一次幸福难不难，每次想走得很远越渴望越无力向前，如果那么爱你最后还要失去你，为你伤心可能我会宁愿不去冒险，一句话一辈子一次幸福难不难，听过多少永远只怀念拥抱你的瞬间，如果一世的梦还能再找回来，我会勇敢，可是选择离开就别遗几年，缘分总是少一天。一个人一辈子一次幸福难不难？每次想走得很远，越渴望越不易相见。如果那么爱你，最后还要失去你，为你伤心。幸福难不难，当时说了再见才见面，时空都已蜕变，如果一世的梦还能再找回来，我会勇敢，可是选择离开就别遗憾。 时间 Music Forty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千嬅。

有奥特莱斯，圣诞狂欢等你来嗨！ 千人点灯，共度唯美时刻； 万人齐聚，留下永恒回忆。 五千元大奖从天降 ，Apple Watch 摇出来！ 参与报名，请到店详询。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，奥特莱斯。 锁定 MyFM 100.5，让你精神满满，开心一整天。不信，听听看。